一般人是生活在梦幻之中啊，这个世界是梦幻泡影啊。金刚经上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一切人活在这里头啊，他在做梦啊，他颠倒啊，那他对我发脾气，他要伤害我，这是自然现象，不足以为怪，不能怪他，他没醒过来，他像我这样醒过来就不会了啊，知道呢，知道他跟我是一体啊，牙齿跟舌头是一体，牙齿把舌头咬破了，舌头能报仇吗？才这个道理呢，不报仇为什么一体啊？要晓得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，一切诸佛跟我是一体，诸佛是觉悟的，众生是迷惑，同是一体啊。啊，我们才能把这个佛法佛和我们讲理啊，讲事啊，样样讲清楚，样样搞明白，让我们做个明白人，这叫学佛。佛是个明白人，阿罗汉是明白人，菩萨是明白人，我们要跟这些人看起来。啊，所以要用真心待人，决定有好处，决定不吃亏。啊，好处在哪？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轮回是妄心变的。啊，那我们是不服。啊，别人欺负我，别人回报我，我不服，不服就继续搞六道，继续去搞轮回，错了。啊。无论顺境逆境都不放在心中，若无其事啊！而且对这些人，特别是对伤害我的人，要感恩的 啊！为什么要感恩？由于他们这些言语动作来考验我，看看我生不生成慧，起不起烦恼。我不生成慧，我不生烦恼，我考试及格了啊！这他帮我提升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你看，恩与怨就在他一念之间，你一念反过来了，害我的人是我的恩人，我要感恩他，我通过了，我没有怨恨啊，我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菩萨就是波罗蜜，忍辱波罗蜜就是这么修的。他是去帮助你修忍辱的老师啊！啊，顺境没有贪念，知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所有名闻利养都不是真的。啊，逆境也不是真的。啊，逆境不生怨恨，顺境。不生贪念，在顺利境界里把贪嗔痴磨掉，这就对了啊！顺境也不是好事啊，让你身体贪爱啊，那也是麻烦事情啊！啊，通通要放下啊，一切放下就对了。啊，所以要用真心啊，千万不要用妄心在人间啊，要用真诚，要用厚道，要用爱心啊，自己显照一切王法，有大智勇啊，无量方便随诸众生，所应得解，皆能开示种种法义，是故得名一切众智。这个名称从这来的啊，一切种子明心见性的人都有啊，没有明心见性，他没有这个智慧。

啊，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，这是列在前面两个。第一个礼敬，见到任何人，冤家对头都要恭恭敬敬，冤结化解了，这是善了。啊，见到掉头而去不理，怨恨就加深了。见一次面加深一次，麻烦大了。啊，如果礼敬，见一次面化解一次，见个十次面全化解了。就那么简单呢、啊、就这么容易啊。啊，在称赞如来，如来是善。善的称赞，不善的不说。不批评。这是菩萨，这是诸佛如来。啊，他们所表现在外面的。用意很深很深啊！我们今天社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迫切需要的就是圣贤佛菩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行持，我们都能学到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。啊，所以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是化解冲突、恢复和谐的根本法了，不能不学。